得上这种陷阱，用我伶俐讨好你，像迷失群体展现的褒贬不一。当空枪响起，狐狸还在原地，我还要怎样取悦你？举止要纯洁无比，我尽量学会很压抑，代价是不揭穿你。世人太警惕，道听途说理，口碑论不到狐狸，证明就已被坑你。